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一周时间总是来得特别快，又到星期一了，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贾斯汀比伯泽华，胖版的贾斯汀比伯啊。哎，今天真的是有一个朋友说，这个我的发型因为这个长度的问题，再加上自己染的这个金色的问题，越来越像贾斯汀比伯，但是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脸那么小，我的脸那么宽。OK， 欢迎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看这个胖版的贾斯汀比伯到底长什么样。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要不然我还是把帽子戴上吧。来，也欢迎大家边看边投票，到底戴不戴帽子。好好，今天感觉像没有嘉宾似的，只有主持人自己一个人自嗨。看我们今天的标题，非常神奇的一个标题的名字，精灵少女向女王的进阶。一听这样的标题呢，就不是我们这样的老年人会起出来的，那也就一定是非常年轻的00后、10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杜星莹。 Hello， 大家好。 你耳机调整好了没有？ 没有。 我们可以一边聊一边调整着哈。底下的那个孔都可以插一下耳机。 听见了。 OK 哈。 好。 星莹今天的打扮，我觉得还挺特别的。你脖子上戴的那是什么？是个项链是吗？ 对。 上面是什么图案？ 是个鸟， 是一只很可爱的鸟。然后今天呢，星星也是精心的打扮了一下，你看这个眼影的颜色也使用的非常的特别。 没有，我提前来，我是这样，我以为是7点钟的节目，然后我坐了地铁，然后转了三蹦子，然后到了楼下给泽华打电话，然后泽华跟我说是8点，然后我去旁边的咖啡厅补了个妆。 所以匆匆忙忙的那个当下你是没有化妆的是吗？ 没化那么浓的妆。 简直太不重视我们节目了呀。 其实是睡了个午觉然后起晚了。 女孩好像每一次化妆都会有一个额外的解读，你今天这个妆容然后包括这个选色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因为只带了那个眼影。 太耿直。星星其实今天身体状态不太好啊。 有一点小感冒，因为北京降温就是突然的降温了。然后大家说春捂秋冻嘛，我就想动一下动一下，结果发现新储存的脂肪却抵御不了北京的寒冷。 说明你储存的还不够，多吃一点。 已经够了，都长10斤了。 下回长个5-60斤，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版本的杜星莹什么样，是不是还是现在这么漂亮。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看这个胖了一点点的星莹。 没有，他们都说我是胖版王子文。 好，胖版王子文跟胖版贾斯汀比伯的一场直播。今天节目当中有很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首先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 C 位朱大哥。 给我一个 C 位， 给我一个 C 位， 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朱大哥。 C 位主打歌这名字很好理解吧？不需要过多解读了吧？ 啊，啥意思？ 就选一首歌曲作为你的主打歌。 OK。 然后站在 C 位，你不会连 C 位什么意思都不懂吧？ 不懂。 真假的？ 我真不知道，我听很多人说过，但是就是最正宗的是 C 位是吗？ 对。 那为什么不是 A 位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挺好的。 对啊，为什么是 A 不是打头的吗？或者是一位？对，为什么是 C 位呢？ 欢迎懂的朋友们看视频的时候给我们做一下解释，为什么叫做 C 位而不是叫做 A 位或者是 B 位？C 位主打歌，然后你会选择哪一首？ 会唱2077吧，因为这一首歌是我第一首正式在网上发的一个原创。 它只是第一首。但是 C 位主打歌意思是最能够代表你自己的音乐面貌的一首歌曲，你还是会选择这一首？ 就是评论最多的一首歌。 简而言之，就最红的一首歌呗。 对对对。 OK， 2077是一首情歌。 嗯，可以把它理解为一首情歌。 就是不全是情歌。 对。 那我们先唱。 OK。 唱歌的话，拿前面的那个麦唱歌。 好。 然后把稍微按几秒，它就会亮。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也再度的提醒了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有一个视频直播的那个端口，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正式的进入进来了。四位主打歌，首先我们带来的是2077这首歌曲，来欢迎星影。重新来一次哈。 现场演唱的2077，我觉得杜兴莹在现场唱歌的时候的那个表情真的是又个性，然后你又觉得很陶醉，然后你还不是闭着眼睛的那种状态 啊。我有的时候会闭 啊。 对， 你这首歌曲当时刚才唱的时候有画面感吗？ 嗯，挺热的。 没别的画面感哈？ 有，也有，也有。就是回想到有一幕会回想到我当时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当时是据说在厕所里写的。 对对对。 你记住了。 那也不能叫厕所，那就叫化妆间。 可以这么说 啊。是把自己关进去的是吗？ 对，是 特意的选择那个地方。 选择性。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味道，还是因为那个地方是你一天当中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不是因为味道。其实是因为我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面。第一个，化妆间的混响很好 啊。 第二个，化妆间隔音很好。 哎，这是确实。 然后第三个，化妆间的那个室内感，那个空间感很好。 你是开着灯还是关着灯的？ 啊，开着灯。 啊， 嗯， 是白灯、黄灯吧？ 哎，好像，因为我当时是在三亚嘛， 啊， 然后其实那个地方的温度跟现在直播间里的温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应该还是要温暖很多的。 嗯，对。 那是白炽光吗？白炽灯吗？ 对对对。 白炽灯我觉得跟那个黄灯是两种氛围。 嗯，其实我没有，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开那么一点点小的黄灯。我确实是一个有点矫情的一个人，因为我会对灯光啊，或者我有的时候会点一个蜡烛啊，对，然后我会对灯光对环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需求。 我接触过一些音乐人，就是写歌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氛围啊自己制造的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符合自己心里的那种要求。 就是你有灵感的时候，你不管是在哪儿 啊 都行。然后我相好又是一个恰好又是在那个化妆间里比较容易有灵感。 OK。 对，然后我还在洗衣服的时候有灵感。 洗衣服？你是刻意去洗衣服还是？ 不是，我就是很多灵感的来源都是在洗衣服的时候，或者是在洗澡，或者就是在把自己关在化妆间。 我的天哪，作为一个，你95后是不是？ 对对对。 95后还自己洗衣服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那必须自己洗啊，有的衣服不能机洗的。 我从来都不会自己洗衣服。我觉得好难的一件事。 你家猫帮你洗衣服吗？ 那样就好，太好了。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洗衣服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哼出这个旋律，还是？ 我是 你是唱着写的， 这个、 还是 坐在那个马桶上写？但我把盖子盖上了。 那你那洗衣服的盆呢？放到地上，这样弯着腰洗的。 那个、时候不是在洗衣服、 哦、 别的歌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写的。 哦，这首歌不是。 对对对。 啊、嗯，然后是突然间想出了这个旋律出来。 嗯，对。 你这是你写第一首歌曲啊？ 算是正式发的第一首歌，但是我在16、17岁的时候就写一些小的那种段子啊之类的。 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杜兴莹的作品的话，你会发现这首2077算是她作品当中最流行化的一首歌曲了。但是你要是从广大的流行歌曲这范畴来听的话， 它 其实 又不算那么流行。 对、 哎、 那它这个风格你会怎么定义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有一点点梦幻流行的感觉吧、啊、 那是你喜欢的，就是梦幻流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它是我的风格当中的一种。 OK、 嗯、 然后听完2077之后，你以为杜兴莹可能以后这个作品都大概这样的风格，它就变了，就越来越窄越来越窄，走上了一条按现在的话来说什么独立啊小众啊这样的一个标签化的范畴。 对，我觉得其实小众音乐只是说有很多独立音乐人或者是比较 indie 做 indie pop 的音乐人，他只是说没有被大家那么多人听到。对，然后其实我感觉现在听众的审美也是千变万化，然后大家能够接受的新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慢慢的这个独立或者是小众，它也会在跟大众的东西像结合。 你现在会觉得自己身上有这样的明确化的标签吗？独立小众。 我觉得我比较独立，但是我觉得我的东西不小众，因为我希望更多人听到嘛。我还是想把它变成大众化。 而且我觉得杜兴作品其实是很容易接受的，它并不是一个需要有多么高的一个门槛让你去进入进去的。 就是其实我的一个好朋友他跟我说， 就是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我们先前在打王者荣耀，然后他背景音乐就会放那个我的这首歌2077，然后他会跟着唱，然后呢他说哇你写的歌都这么难的吗，就是他会觉得有点弯弯绕嘛，然后有容易唱， 因为旋律线条不明显， 对，唱不太好。 都听着王者荣耀然后放这样的音乐肯定输吧，把把都输吧， 没有输吧，没有输，没有输， 因为你这很容易就梦幻进去，然后你手就没有那么快啊，反应 没有，他就是当一个 BGM， 然后他就打到兴起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跟着唱。 那也确实啊，我觉得你的作品当中就是你自己唱出来是好听的，别人好像来唱的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旋律点不好记，然后也不好进也不好记，然后 我觉得可以希望大家多去尝试。 你觉得不难是吗？ 其实我觉得真还好，因为这个是我写旋律的一个算是我自己的特点嘛。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反正我们也是说着唱着嘛，大家也可以一首一首的跟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这首歌难不难，就好，首先先说好不好听，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难不难唱，对于你而言的话你能不能学会，比如说有些歌曲是听个一两遍，甚至听第一遍你副歌部分前一遍听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跟着一块唱了，有些歌曲是需要听个两三遍的，那另外还有一些歌曲是需要听很多遍然后你才能慢慢的跟得上去的。我最近我看这个美国的一个说唱歌手的演唱会嘛，我一直觉得说唱歌曲是很难从头到尾完整的粉丝跟着一起唱的吧。 对， 但是 我感觉有很多是， 是吧， 这样 在那个现场就是这个歌手每首歌曲几乎全场都可以大合唱，每一个说唱部分的那个很快的节奏很快的那些歌词完全都可以跟得上，所以只要你肯用心你喜欢的话你就是可以跟着做。 那可能是他的粉丝比较厉害吧。 你的粉丝也很厉害啊。接下来唱哪首歌？ 接下来呢我想唱胃， 就是肠胃的胃， 对，肠胃的胃，就是你吃东西你消化的那个胃。 哎，你说前面是在那个化妆间的马桶盖上坐着，然后紧接着吃东西消化的东西好像又从那个地方出去了。这半大半夜的画面啊，我们先听歌哈，这个歌的氛围还是很好的，来胃。 遇上你无力抗拒，哦，是心塌地，晚餐会特别美丽，始终是你，我爱的你，吻我的嘴，让我窒息。 怎么样，各位，是不是感觉这个歌的歌名跟这首歌曲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样子？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LZ 这位朋友说星莹的声音是很清亮的声音。清亮这个词是第一次听到吗？ 嗯，其实不是 啊。 对， 你觉得你声音清亮吗？ 还蛮清亮的。我的声音，我自己觉得我的声音的中到高频的那个频率特别好听，但是今天因为那个鼻子堵了， 我觉得今天的中低音的部分格外好听，可能就是因为鼻子堵了的问题。 是吗？ 对， 是吗？那以后唱歌可以 就先感冒一下。这个编曲其实我觉得跟2077相比的话，旋律线条就更不明确了。 嗯，其实大家会觉得这一首歌啊，我有一次在武汉开那个 live 的时候，下面很多人跟着一起唱，哎。 这种我觉得好就好在它不是那么明确，你怎么唱的话它都是 OK 的。 对，我当中最明确的一个记忆点是那个就是呜的那几下 啊。 其实这首歌呢，我是把自己比作了一个鱼，我用第一人称的一个视角把自己当成了一个鱼，然后我是就是奋不顾身的去爱岸上的那个人，就算你把我吃下去，把我吃到胃里，我也觉得你是把我的这份爱好好的保存了，就爱你就要吃掉你的这个，其实他的利益还蛮暗黑的哦。 前面听起来觉得挺浪漫的一件事儿， 对， 后面说就算你把我吃掉，吃到胃里，我也觉得心甘情愿，怎么 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啊，好像觉得你这个观点比较猎奇 啊，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我觉得就是 你们同龄人是吧？ 对，大家会觉得这种感觉比较清奇，然后觉得这种利益比较好。我觉得一首歌的出发点吧，应该是就是比较难能可贵，就是说一首好歌我会去想它的一个出发点。 哎，现在年轻人对于爱情都是那么极致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就在我昨天洗碗的时候，我突然 你简直太勤快了呀，又洗衣服又洗碗，我的天。 对，然后我想把这首歌出一个 V2.0 版。 有很大的差别吗？ 我想换一个就是岸上的那个人的视角来写这首歌。 嗯，我听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水形物语》那个电影，但不是那个鱼本身，我想到的是那个女主角，就是因为她不能说话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的氛围啊，然后包括她的那种想要表达的欲望跟她的内心世界的想法，我觉得是一致的。 对，就是像中间那一段那个就是好像鱼它离开了水无法呼吸的那种一种喘气，也是好像对爱人想要表达的一个欲望。 我昨天在看那个《精灵旅社3》的时候，然后有一幕镜头 就是鱼在水里面介绍说这个火山用你们人类的话叫什么，但是在我们鱼类的世界当中是什么，它就是吐泡泡 啊。 你那个呜呜呜的时候我觉得也像是在水中的鱼在 吐泡泡，就是 吐泡泡 的感觉。 哎，就他在说他自己的语言。 对， 但那个呜呜呜感觉是很难唱的。 有一点点。其实像我今天状态不太好，我觉得唱这首歌难度其实挺大的，因为它的跨度它从很低到很高， 包括那个假声部分我觉得也是不太好拿捏的。 哎，我自己比较擅长真假声转换。 OK， 那歌手嘛总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这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为》这首歌曲。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组照片，星星最近给我分享了几张照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是你找我要的。 哎，这个人真的是 好拆台。 不要拆台嘛。那我们看一下，不管是我管他要的还是他主动给我的。很漂亮，这种意识流的照片都是你自己设计的。 这个是对我跟我的一个摄影师小伙伴，然后我们平常会出一些拍摄的一个创作了。对，这也是他拍的。这个就是为的一个 mini 的 MV。 哦，这是为的 mini。 我觉得前两张更有那种感觉吧。 哦，那个是后拍的。 这两张是后拍的。 对，这两张是后拍的。 这两张有种巴洛克式的感觉， 就是比较唯美梦幻一点的嘛。 嗯哼，所以正常版本的 MV 的 mini 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对， 我们接下来再往后看，那也是这个是同一时期拍的。 这个是四月份拍的，那一套是就前两张是七月份拍的， 很朦胧的感觉。 对， 然后紧接着 这个是去年十二月底拍的吧，好像。 哎，这个服装也是你自己搭配的吗？ 对。 这是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吗？ 当时是想拍2077的封面了。 2077是去年他拍的这样的照片啊？ 对。 哦，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 对，这个是是2017年的二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比现在瘦好多？ 我觉得看不出来。你现在要穿这样衣服还是这样子的感觉？ 真的瘦好多。 好吧，那你很快就会回去的。 谢谢，我会努力的。 这个脸上就贴了很多这种亮片。 对，这个就是就是这个就想说我们玩一些不一样的嘛。 女生为什么喜欢脸上贴这种东西 啊？现在有的男孩子也会贴。 对，他的美点到底在哪？我一直没有 get 到。 美点应该说是比较 神秘。 神秘，对，比较有异域风情吧。 啊，你喜欢有点异域风情的感觉。 我挺喜欢的。 OK， 后面还有，这是你在现场的唱歌的时候的吧？ 对，这个是在2017年的那个武汉草莓音乐节。 这应该是无意当中摆的一个 pose 吧。 对，是。然后就是被我的一个当时的是一个粉丝嘛，然后后来我跟他成为好朋友，然后就是前面的照片都是我们一起合作拍的。 你简直太功利了，你就觉得人家照片拍得好。 不是，是我妈在下面看，然后她跟我说，她说你看旁边有个女孩子给你拍得好好啊，然后刚好那个女孩子又在微博上私信我了，然后我们就聊聊聊聊聊就聊起来了。 所以是妈妈比较功利了。哦，哎，也不是啊。那这个照片呢？ 这个是新拍的写真啦。 那什么花？ 假花。 就也没有 小道具吗？ 特意的意思啊？ 对，没有。 然后这个相对来说就酷一点了，跟前面相比。 这个是想把这一套作为小小星的一个宣传照，就是我接下来会唱，然后马上会发的一首歌。 OK， 今天也会唱小小星啊，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大概就这样的一些照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请来星莹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稍后呢我们也会看一个 MV， 这 MV 呢叫做熬夜，这首歌曲本身也是挺有意思的，什么样的风格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休息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好，我们马上回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周一傍晚，哎呀，不是傍晚了，晚上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被朋友说像胖版贾斯汀比伯的泽华。为什么被说叫胖版贾斯汀比伯？就是说这个发型的长度啊，包括这个颜色，感觉上有那么一点点相像。欢迎大家来评一下理哈，也的那个拍个板砖呀，扔个白菜都可以。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叫做精灵少女向女王的进阶。当然请来的这位嘉宾呢，按照这个标题的话，之前是精灵少女，现在呢是在你向女王的路上走着的过程当中，还是已经成为了女王？我们问一下本人杜欣莹的看法。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杜欣莹。 哎，所以现在是女王吗？ 就是想， 想成为女王 吗？ 啊，你心目当中的女王是什么样的？ 哦，我觉得应该是追名林琴那样的吧。 嗯 ，OK， 那华语当中有没有你比较明确的？ 哦，我觉得应该是王菲吧。 王菲的那种。 对。 你怎么看待王菲的那种感觉？ 就是她从刚出来的时候，然后 王静文的时候， 王静文后期一点 已经改名叫王菲的时候， 对、嗯、然后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少女感的那一种， 嗯， 然后包括《重庆森林》里面啊，就是《 重庆森林》，你觉得是少女的感觉，但她已经是很葛的少女了。 对 啊、 嗯，对，她本来身上就会挺葛的嘛，有那种气质， 散发着一种迷啊、野性啊， 然 后什么都不 care 那种感觉。 到后面的话，我就觉得就慢慢的变成熟，然后慢慢的就很女王了。 嗯哼，所以你心目当中的女王是相对来说冷一点，神秘一点。 嗯，可以这么说。 嗯哼， 就是表达出来的整体会可能会偏神秘很多。 那台风上呢？ 嗯， 王菲在舞台上可是话非常少，少到就是几乎不说话。 对，就是很仙嘛。 啊， 嗯， 你在舞台上也是那类的吗？ 我在舞台上其实说的比较少， 也是比较少的。 对，但是我平常我还话还比较多吧。 嗯哼，而且你的表达思维它其实是很明确的。 对，但是舞台上就看嘛，如果唱的少的话可以多说点。 那你意思就是看导演，哎，那个歌手撑一下时间啊，这时候会说话，不说这个话的话你就正常的演。 对，正常演。 所以你喜欢的舞台上的紧凑感是不说话的，或者话很少的？ 嗯，不说话， 纯靠音乐来表达。 对。 嗯，而且这其实我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演唱会啊，或者现场演出的那种感觉在。 嗯， 本时段我们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支 MV 吧，这 MV 叫做熬夜。熬夜这首歌曲也是跟熬夜有关的事情，但它这个歌名挺奇怪的，是那个熬的那个熬叹号夜 啊，你这个有点太装模了，其实是熬夜 啊，你是熬的意思， 对，就是熬夜，好尬， 咱俩这段真的是 好尬， 但其实是跟熬夜这事情有关的， 有， 那为什么叫做熬夜？是你在夜里会特别兴奋。 对， 但也不是我那种抓马的兴奋， 嗯，是灵感迸发的感觉。 嗯哼，我们先看 MV 还是你先解读一下这个 MV？ 嗯，可以就看 MV 嘛，因为就只我一个人。 好，那我们就先看看这个 MV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这是在一个房间里。 嗯。大人常说小朋友不要经常熬夜，小朋友总有一只另一个理由失眠，记在安心药片，浪费时间，总在说不耐后下意识拉开窗帘，我的脑细胞往往活跃在25点，我的天，我的天，苏醒。 刚看完 MV， 我们就先说 MV， 先不说这首歌曲吧。首先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一只麦从上面墙上掉下来，然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装饰以及任何的一个画面的堆积什么的，从头到尾的一个镜头，哎，也不是两个镜头吧， 你就 一个 自嗨嘛，其实就是 啊，刻意选择这样的吗？ 这个是跟一个平台合作的，那个叫 Touch 音乐，然后他们这个 MV 其实拍的就是一个房间，然后音乐人在里面唱，演唱自己的歌。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麦拿下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拖着他那个麦架了。我说你此时此刻 哦，没事，我拿着， 感觉很沉的样子， 没事。 所以这是当时的那个合作的平台，他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啊，那这个 MV 当中的那个妆容是你自己画的吗？ 不是，化妆师。 我觉得那妆容包括那发型甚至有点那个李玟的感觉，有一种那种复古的感觉在。 李玟不是长头发吗？ 不是，她刚早期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还没听流行音乐。 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表情有一点那个王菲在刚才所说重庆森林啊，或者是那个梦中人的时候的那个。 对，就是会比较就是怡然自得，比较自由自在的感觉， 就进入到你自己的世界当中去。 因为我在录歌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对。 但我发现一个细节，你是不是不太会跳舞？ 我会跳舞啊，我从小学民族舞，后来学现代舞，然后跳那个爵士舞。不是，是因为他们不让我鞋动，因为我那个跟是透明的，他们让我就只让我动上半身，我觉得好奇怪，就我自己感觉很别扭。 所以你在压抑自己。 对，因为你拍出来，他们说让我不要大动。 因为我看就这样简单的扭，我以为是不太擅长嘞，结果是很厉害。 现在不跳。 那你在台上跳吗？现场演唱的时候会跳吗？ 配合着音乐来嘛。 OK， 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现场看一下杜兴莹的这个现场表演会什么样的。那紧接着我们就听一下现场版本的这首《熬夜》。 好的，没问题。 来，《熬夜》，继续的欢迎兴莹。 大人常说小朋友不要经常熬夜，小朋友总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失眠，七彩安神药片浪费时间，总在说 good night 后下意识拉开窗帘，我的脑细胞忘我活跃在15点。 熬夜这首歌曲编曲是你做的吗？ 编曲我有，不好意思，编曲我有参与。 但不完全是自己做的是吧？ 对对对。 这个编曲我觉得有一种那个，有一种啊，像那个 Daft Punk 的那种，有一点复古的，然后结合的 有 一点有 电子合成器嘛在里面。 哎，有一点小 funk 元素在，然后主要 EDM 这样的一个。 它不算是那么 EDM， 它就是这个。 它是电音范畴当中的。 对对，它会加入一些电音的感觉进去。 但电音的元素在你目前的作品当中，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元素哈。 不算，就是后面会加入一些更多的，但是我的主要的乐器还是以三大件为主。就是吉他、贝斯、鼓。对， 我觉得你是现场型的歌手。哎， 是吗？ 对，你唱现场，你唱现场会比在录音室要嗨吗？ 哦，会会。 所以你更喜欢现场的是吧？ 就是，对，但是我现在也在练，在棚里，因为我确实是在现场会更放得开一点，然后录音棚的话我就很难会找到那个状态，但我一找着状态我就会录得特别快。 难的是找那个对象感 啊。啥？ 难的是找那种对象感，因为你现场有明确的观众在底下嘛。 对象感不是难的，是找那个兴奋的状态。因为录音棚你进去就很困，然后就脑子就缺氧。 好吧，也很耿直的姑娘。其实杜兴莹编曲编的不错，也是因为你本身学的就是作曲是吧？ 我学的是作曲，编曲我懂了，但是我很懒。我懒得在电脑面前坐一天去弄。对，但是我会有想法，然后我会跟制作人沟通。 今年才是刚刚毕业。 我没把自己当做今年刚刚毕业。我就是因为我从大一开始我就选秀然后。 所以你从大一开始就觉得自己社会人了是吗？ 我也不是社会人，我大一大二确实很好好的去上课。我们作曲系作业特别多，就写到晚上两点钟，真的是写谱子、画课的，做晚上两点钟，然后开始做编曲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提前， 这个、很重要， 提前一个星期告诉你课题，然后你开始做，然后就做到晚上不睡觉。对，大家都知道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是很恐怖的。 是我刚刚那个做社会人的意思，也就是觉得自己的心态是比较觉得说我不光是一个学生了， 对对对， 我已经是一个走向社会的一个歌手啊，或者是一个音乐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你当时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是双重身份，既是学生我要学习，但是我还要 差不多到大二底的时候，我就因为大一的时候当时不光学作曲，我还在学那个声乐。对， 所以你大学前两年是很忙碌的。 很忙的，很忙的。然后刚好大三到大四的那个时候就去参加新歌声了嘛。然后就基本上后来就没怎么在学校待了，同学就说哇，稀有动物。 但我觉得仔细想的话，那两年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 对，很重要。其实相反，最刻苦的时候是考前。 每次考试之前是吗？ 不是，就是考大学之前。 那一段你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作曲了吗？ 对。但是传统作曲了，不是像咱们现在写流行歌，其实流行歌会更简单很多。但那个确实就是要写，先开始从钢琴四声部开始写，后来再写什么交响啊那种东西。 所以星莹看起来是九五后人，但你实际上接触音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你开始学作曲。 我从小是学古典钢琴的。对，然后我在上大学之前学了。才专业的去学作曲。 OK， 那你觉得到今天为止现在是彻底准备好了吗？还是说也还在准备当中？ 我其实现在确实是在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嘛，就是自从比赛之后我就是在准备了。然后我觉得现在准备应该挺充足的，就是现在还有一些作品在制作当中。 只要有一个机会就可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到你的作品，了解到你的音乐。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 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我们今天挑战的这首作品呢，其实挺难唱的。我觉得那个男生本身的那个唱法已经对于绝大多数男生而言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女生在唱的话，是不是反而会更好一些？ 嘿嘿，但是我改编了。 啊，不一样了是吗？ 有一点不一样。 好，我们今天演唱的是非常著名的、感动了很多人的电影《Call Me By Your Name》，请你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的主题曲《Mystery of Love》。那我们就先听一下杜兴莹的版本是什么样的吧。改编版本的 Mystery of Love 这首歌曲，我觉得好像比原版的戏剧张力要更强呢。 对，它是就是我把它唱得更有力量了，我感觉。 然后中间有一段明快的感觉，好像可以回忆到当时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甜蜜的样子。 嗯。 但紧接着到后面的时候，它又是一种小小的遗憾作为一个收尾。 对，是。 嗯哼，我试过就是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很奇怪。你有没有试过？就叫对方，让叫对方你的名字。 嗯，还没有。 你回去可以试一试。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是英文叫起来好像 叫我的猫，然后叫它我的名字。 对对对对，你管你猫叫杜星莹，过来过来。真的，我试过那画风是很奇怪的。OK 吧，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唱歌就分享到这里吧。然后星莹今天的状态不太好，但其实状态更好的时候，现场应该是更加震撼的。最后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 对，我马上有两首新歌会发在下个月，十一月，不对，应该是三首。 十一月份的时候会有三首新歌。 对对对，有一首是我，原创，其实都是原创了，但是有一首是应该算是我自己的单曲，叫《小小星》。对，今天本来在节目中想要唱的嘛。 那其实还可以，你要唱吗？ 可以留个悬念，我觉得今天就不用唱。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关注我的网易云音乐，然后杜星莹，然后或者去关注我的微博，叫一颗星星杜。对，然后我就是这几天就会把这首歌发出来。 小小星算是一首单曲。 对。 那刚才说另外两首呢？ 另外的还有一首是一个电音合集里面的。 OK。 对，然后就是唱作人跟电音制作人去合作。对，那首歌叫白加黑。 好像感冒的原因。白天吃黑片不瞌睡， 对， 晚上吃白片睡得 香。但是跟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可以去听一下。 OK， 对， 会不会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呢？反正大家猜测一下吧。这是其中一首，还有一首， 还有一首在正在做，有可能是下个月发，有可能是下个月发。对， 是什么主题？ 一首不那么像情歌的情歌。 OK， 这三首作品呢都是新作，然后最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杜氏情歌相当于是。 OK， 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星莹，我今天怎么老爱说心仪？星莹，她的个人的微博，然后相关的消息都可以从上面听到。 一颗星星度。 哎，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如果你喜欢的话，也都可以下载下来，多多的关注支持一下。谢谢星莹今天做客。 好，谢谢泽华。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祝各位周一晚安了。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烟火里的尘埃》，华晨宇，拜拜。 拜拜。我白无聊赖 北京时间